秘鲁支持朝鲜自主和平统一委员会和秘鲁人民妇女联盟国际关系书记分别在14号和11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示谴责美国的对朝敌视阴谋活动。